贱贱贫，现在来看你生前的恶业，而后判决。哼，怕也没用。觉悟吧你，准备测谎机。 遵命。 嗯嗯嗯， 这是什么挖沟啊？ 现在起，不管我问你什么，都只准答不是，不准答是。 是是是是是是， 不准答是，要答不是。 哦，是是是是是是， 不准答是，要答不是。 哦，是是是，不不不不，不是不是。 第一题。 你很用功念书吗？不是。第二题，你喜欢看漫画胜过课本吗？不是啦。第三题，你对 父母撒过谎是吗？嗯，不是。第四题，你很喜欢钱吗？ 是，不不不是。 哦，第五题，那你是讨厌钱了？ 也不是。 嗯，第六题，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吗？ 不是。 第七题，那中国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吗？也不是。第八题，你常常幻想跟美女在一起吗？ 不是。 第九题，你自认是世界第一帅哥吗？ 也不是。 第十题，你想迷死全天下的美女吗？不是啦。第十一题，你想看女孩子的裸体吗？不是。好，现在宣判你的刑罚，判你上极乐世界，好好享受吧。嗯。 哇！这是真的吗？摔呆了，我靠！哎，快看，快看，电视机啦！嗷嗷！嗷嗷！起动！哎，我靠！原来是做梦，吓死我了！ 嗯，God damn， 怎么那么晚了？妈，起床啦！妈，起床啦！帅！哇， 七早八早的叫什么叫嘛？ 哎，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讲好的，记得吗？ 我们有讲什么吗？ 你今天早上要叫我起床的。 哦，时间还早得很嘛！ 我靠，你这什么老母啊，简直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娘啊！ 你，阿生啊，你儿子在欺负你老婆呀！ 大胆，谁敢欺负我老婆？ 你儿子说人家是白雪公主的后娘啊！ 儿子，不准骂我的老婆，讲话要小心一点，这样好不好啊？ 小心皱纹呐！哎，眼泪擦干吧。人家好爱你哦。哎， 好恶心呐！你快杀了我吧！别以为用这招就可以混过去哦。告诉你，是你老婆不守信在先呐。 不管怎么说，得罪我老婆就是你的错。 吵什么吵啊！ 嗨，丽丽，我问你哈，我跟老爸，你比较支持谁呀？ 当然是老爸喽。因为我可是老爸跟妈咪的乖女儿啊。 好乖呀，丽丽好乖呀。 这是什么家庭？ 准走！呀！ 啊！ 嘿 嘿嘿！臭小子，你不想活了？ 谢了谢了，开门吧！ 他奶奶的！ 咦呦！哇，好软哦！嗯，我靠，美女啊！ 死了死了，已经被误认为是色狼了。 好香好香，喝药喝药。 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第二度幸福，再来吧。哎，刚才在我前面上车的就是他。哇靠，我家附近居然住了这等美女啊。 Oh God, I love you very much. 嗨，格肉，今天的邂逅已经注定了我俩此生的情缘。 嘿嘿，你啊卡好嘞，咱真久无看哦，哪会这拄好，咱搁通共见啊哈！恁爸要陪你好好啊讲一下。 你想怎么样？ 我想这样啦。 你们几个不要欺人太甚！如果打我可以消气的话，那你就动手吧。 别给啦，我还给你们整了你们呗。你们冲他讲，还不是我们学校的呢？ 你他妈的找死啊！ 海哥，救过来，救过来，笑一个嘛！哎，真的看我了耶！可恶的笨蛋，居然趁机报复！你，先请。 嗯，笑嘞，他居然对我笑嘞！ 有这么漂亮的学姐陪我上学，希望星期天永远不要来。哦，冻狗灰，相聚欢时别离苦，寂寞芳心瞎了再。 这人是白痴啊？可能吗？ 好贝贝 ，Good morning。 哎，你这里的基本动作错了。 Good morning, everybody。起那令人销魂的大曲，又香又 Q， 那真是令人受不了啊！不对呀，不是这种硬邦邦的感觉啊！救命啊！嗨，各位同学早啊！ 嘿，man，刚刚的杀鸡似的哀嚎跟你无关吧 ？No, of course not。 今天开学，全校都来了。要不要跟我到处去看看？ 哎，我看先做好班上的公关吧。 哼，那我可不奉陪了。外面美女如云，教室可留不住我。 哼，我出马还有你泡的妞吗？哦，美少女班上就有。嗨， 早啊！ 我靠，拽什么拽啊？连个招呼也不打。哼。长得漂亮就了不起，哎，我的面包，毁了，Oh shit， 他怎么追来了？要逃吗？哎，不行啊，这么多女生在看着，可是要在这里等死吗？偏偏你还有命，可是大叔的。 难看啊。 万一打赢，女生一定很崇拜我。 怎么办？怎么办？ 既然你可以，好，跟你拼了！呀， 真是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撞到你的了。嗯。 哎，叔叔，您是 柳吉生邱庆福，就坐在你后面，请多多指教。哦 ，My name is 袁建平，你好。 你好的了。 一年级的，给我站住！撞到学长不会道歉的。哼， 是学长来撞我的吧？难道这样还要我跟学长道歉吗？ 你他妈的，才念几年书你就这么屌啊？是谁准你剪这种机关头的？嘿， 这个头好看吧？其实你也可以剪一个，因为你的头丑毙了。 干！让我来教教你怎么跟学长说话。 省省吧，我可没空。 赶紧走嘛！ 把你的手拿开，否则的话， 怎样？ 我就这样。抱歉了，学长，以后请你不要随便碰我的头好吗？拜了。 陈黛雅36票。黄阿勇14票，投票结果，本班班长就由陈黛雅同学担任。 很荣幸能够当选本班班长，我会尽力为班上服务，也请大家以后多多的跟我配合。 要配合干嘛？瞪着我啊！你会当选还不是我们男生的功劳？这就是您回报选民的态度吗？ 现在要发的是联课活动的社团申请书，大家要详细的填写。没有写或是不清楚的，就由学校统一分配了。后天以前要交给我。袁同学，你听清楚了吗？ 当班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对我有什么不满就直说好了，摆什么臭架子？还是公车上的学姐比较好。明天早上好期待哦，天为什么不赶快亮呢？ 我的灯，给我停下来， 停下来， 不能走。哎， 臭小子，又是你这混蛋。 你早点习惯吧，久等了。 Oh my god！ 脸怎么变得这样？好可不姿色。 这不是袁建平吗？原来我们又念同一所学校。 哎，好险，认错人了。我漂亮的学姐呢？哪里去了？哎呀，怎么被挤到后面去了？ 哎。你侵占了别人的位置，你知不知道？ 袁建平怎么这样一直看人家嘛，好讨厌哦。 哎，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对不起。 想暗算我没那么简单，居然敢把我的面包压扁了，一切善后由你负责。 学姐对我笑一个，我就原谅她了，好不好？ 学校到啦！啊， 恭喜你啦！ 哎，鹏哥，哎，鹏哥，鹏哥，你看， 拜托别叫我鹏哥吧，叫我张世鹏好了。 好，鹏哥，你看那边，你看他们多开心啊！哎，像不像一群蜜蜂在抢花蜜吃啊？ 是吗？我只看到一群苍蝇在争相抢糖吃呢。 难道你也想参一课啊？ 怕笑话，我像是那种爱凑热闹的人吗？ 嗯，很上道。那匹胭脂马已经被那些男生给宠坏了。通常这种人虚荣心是很强的，而且傲得不得了，想引他注意不如来个相应不理。只有你没有对他示好，他当然就会注意你了。不过追同校的很麻烦，更何况还是同班的呢。有兴趣就多加油吧。 我靠，真是个狠角色。 嗨，你在想什么？ 哎，没什么，没想什么。 打扰你了吗？ 我最爱被可爱的女生打扰了。 你真会说话哎！哎，你要不要吃洋芋片啊？ 哦，美女的好意，我怎么舍得拒绝呢？ 那全部都给你吃吧。 好。 你国中念哪里啊？ 台剧。你呢？ 我跟陈黛雅一样，都是大然女中的。 哦，她是谁啊？ 就是我们班长嘛。 哦，是她呀。 我们从小学起就一直同班到现在呢，很难得吧？她功课好，长得又漂亮，很多男生都很想追她哦。 哦，那你呢？ 我不行啦，我又不漂亮。 我觉得你才是男生的 number one。 不会吧，你真爱说笑哎。 真的，这可是我的肺腑之言。 你少来了你。 看我这像是会说谎的眼睛吗？ 好大的眼睛哦，真好玩。 依我判断，班上在笑笑你的色男可不少哦。 啊，真的？ 嗯，不只是你，班长也是。尤其你们学校专出美女，就更要小心了。事实上，我一直在为你们的安危捏把冷汗的。 好恐怖哦！ 别看男生表面上衣冠楚楚，其实心里面都在计划对你们下手。 袁建斌，袁建斌。老师来的了。 啊！ 起立。 哎，你不是羊？ 家伙打扫啊， 早上看他忙进忙出的，大概有什么事吧。 哎呦，那个家伙老是请假，来了又不打扫，好差劲哦。 就是你们别这样说他嘛，平常他要是到学校来吃过午餐都会自己来打扫呢。 哎呦，你还在帮他说话啊？就是啊，拜托你不要再扫了。 反正才刚吃饱饭，动一动也比较舒服啊。对了，你们知道吗，有一次我好像看见他在打工耶。 啊，真的，在哪里？ 就在我家附近的工地搬砖块，大概是这样才会常常迟到打瞌睡吧。 哦，真的？那他家人是干什么的？谁知道？他平常几乎都不跟班上的女生讲话的。对呀，他这个人好奇怪哦。 我马上就扫好了，你们要不要先回教室去休息？ 嗯，好吧。 是吧？啊，流血了，我帮你看看。对不起，我只是……他的伤不要紧吧？昨天他没来上课，如果把笔记本借给他抄，他会接受吗？哎，杨志辉是不是回家了？ 还没有吧，好像扫楼梯去了。 拒绝吗？ 瑞辉昨天办转学了，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才转来不到一学期吗？怎么不跟大家说一声呢？ 那个男孩转学了。 真无聊，全都是些无趣的社团。要是能开个电玩社、泡妞社，或者是 KTV 社，不是很好吗？童军社，这不是给小孩子玩的吗？我这种成熟稳重的大人不适合吧？哎，学校不是有舞蹈实验班吗？怎么不开个舞蹈社呢？跟女生跳跳有氧舞蹈，或是开个 party， 哎呦，那就更棒了。Hey man， 你打算参加哪个社团呢？ 当然是挑能看最多美女的社团了。 哦，会啊会啊，请明示。 哼，连这个都要问呢、啊，实在是有愧身为男儿身呢、啊。动动脑筋吧 ，OK？ 又没选美社，能看最多美女的社团是哪一个？好，我就选美女社。嗯嗯嗯。天哪，这哪是什么美女社团，简直是地狱嘛！我闪现。难道教育重的人员真的永远也不了解学生们真正的需求吗？啊！舞蹈班在这里，哟吼，100分！哇，有这么多大队刷歪我喽！超立体，超现实，看都看不完。衣服穿的这么少，看起来就特别的艺术。要是能够抓把椅子坐，哇，那就更美满喽！哎，痛苦，这里啊。 Let's take break. Oh yeah， 还有美丽的金丝猫老师指导。嗯，他们想干什么？ 怎么会是你 ？Hello, how do you do? I'm Chinese boy. My name is 袁建平。 哎，你的鞋子啊？ 哦 ，sorry, sorry. Hey, handsome boy, who are you? Oh, he is my classmate. Oh, really? 哎，走了。 You can find me in first year, class 8. I'll be waiting for you. Bye bye, bye bye.电话啦！喂，找袁丽丽对不对？等一下，死丫头，电话不接。 乖，别吵，你看我正忙啊。男女的？ 这还用问吗？什么时候有女的打过电话给你啊？嗯， 拿来了，也没有女的打过电话给你啊，都念到高中了，可怜哦。 你说什么？ 哎呀，好凶哦！啊，没事没事，是我家的狗看不到连续剧在生气呢。 气死我了！连老妹都这样耻笑我。那天把我的英雄本色秀出来，只要被我相中的美女，哪一个不乖乖的手到擒来？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左清秋。此刻思念的心情，是否正如同我这般？ 好讨厌啊，袁建平，你这个坏小孩，动面包当定情信物，只有你才想得到。 啊！发霉了！明明加了这么多防腐剂，为什么？我怎么办呢？ 哎，勇啊，敢是你讲的哈？ 是不是去踢到你落去咯？啊？ 家己做嘛，给你们点去。 欠操啦！这头天鸟有这尼啊笑着，干，咱学长都唔是咧做假个，绝对爱甲套转来啦。 家在看什么？啊！ 露天现场牛肉秀！我已经呼吸困难了。 喜欢吗？嗯，猜猜我几寸呢？ 33， 答对了，谁猜的？ 我，1年8班袁建平饰演。 好帅的名字，怎么猜这么准呢？好厉害！下节我们要上体育课了，拜拜。哇， 好像真的被亲到一样哎。 没办法嘛，这个人长得帅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哎，这么多美女，要我选哪一个好呢？嗯，真是伤脑筋。嗯，又有美女来报名了。嗯，碰狗？哎，那是我先看到的。 啊！ 哎，门，你是不是有病啊？刚把人家弄哭，人家可是美女。你知道吗？她是美女。 没有你的事情，你少管。 这个混蛋把美女弄哭，很光荣吗？我看你去死吧！看来解救美女只能靠我了。 袁建平，你在奋斗什么？啊， 是你啊？没什么，只是在想一个问题。 哦，什么问题啊？ 是一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选择，有4个答案都对，那你只能选一个。 那就随便选一个嘛，反正都对呀。 嗯，可是我都想要啊。 你喜欢蓝色雷克吗？ 当然喜欢了。 你看，我新买的雷克手表。 哎呀，好漂亮啊！ 打开盖子，里面也很别致呢。 看什么看？吃醋了吧？好，就让你被醋淹死算了。 袁建平就站在那里。 袁建平，面包还给你！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花心大萝卜，死没良心的狗东西！我纯净的感情差点被你给骗了。 怎么回事啊？ 嘿，门，干嘛把人家美女弄哭？ 没有你的事情，你少管。不要笑。铁锤般的拳头，老鹰般的眼神，恐龙般的体格，你肯定没问题，一定会得到世界奥林匹亚健美先生的荣誉。 真的吗？ 那个水塔举起来给我看一看。 哦，看我的了。 加油加油加油。哎，那不是我心爱的学姐吗？怎么会跟碰哥在一起呢？ 原则上学校已经通过采访漫画家的提案了，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开会再讨论，你要记得来哦。拜拜。 他们在谈论什么啊？学姐怎么会跟碰哥有关系呢？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再这样下去，学姐迟早会遭到胖哥的毒手。那些人想干嘛？ 少年的啊，听讲你真上手哦， 连阮林爷刀啊，你也敢夹啊？ 目睭结酷酷，这等于是看阮所有林爷拢袂爽嘛？ 你也想跟他老二一样吗？ 我的干！ 碰哥爸呀，叔叔，过来，过来！ 不嫌多啦，林北全校已经见到他啦，阿拉不欢喜，咱两个来尬家啦。 你爽就好。 哎，你们还不闪？嗯、啊！再不闪，小心被压成肉饼啊！ 到你妈啦！ 哎，我一口气消灭人啊！ 拢要你甲信道啦！明仔早透早5点，踮咧淡水桥头相等啦，好，今日就来哈。 就这么说。 哎，再不走，我要真的丢下去了。 你若不来，你就死得真歹看哦。来着， 胖哥，你有没有怎么样啊？哎，我靠，什么跟什么嘛！救了他一命，他居然连个谢字都没有。哎，叔叔，你说对不对？哎，叔叔，真是居然被吓呆了。 在这里，林阿德，央杠作者。这次漫画家访问就找他好了，我得快点跟他联络。 这几个家伙不是 久等了。 嘿，你这个家伙蛮准时的嘛。阿凯说今天要跟你来个了断呢。 本来林北行万没帮你耍， 不过可以谈个条件呢。 你们想怎么样？ 老是卯架没有意思，这次我们来个尬掐吧。你赢了，钱账就一笔勾销。 可是我没有机车。 嘿嘿，没关系，我借你一辆，明天早上5点到指挥车站来，别迟到哦。行。 哼，这下子有好戏看了。 胖哥今天怎么了？好像怪怪的。 袁建平，我们去扫地的了。 哎，好奇怪哦，胖哥好像有什么困难不肯说。哎，我们做朋友的，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叔叔啊，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调查个清楚，帮他一下呢？ 可是要去哪里查的了？ 现在还不晓得，不过啊，这不是问题。 请问，哎，我们在校车上见过面吧？ 原来你还记得我啊！哎，糟了，怎么说不出话来？ 你们班张世鹏在不在？他回去了吗？ 你不是来找我的，那你找胖哥干什么？ 对呀，他有困难没说就先走的了。 叔叔，快问他找胖哥干什么！ 既然这样，那能不能请你们转告他一件事情？ 是不是？ 没问题的了。 我们校开社刚刚开会决定要访问漫画家林阿德，这件事可能蛮急的。他今天没来开会，所以请你们提醒他，后天一定要记得把相机带来。 校开社带照相机，就你们两个人？ 也请他快点跟我联络。 这件事情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的了。 那就拜托你们了。 请别客气，一切有我，学姐。哎，我终于说出来了。 拜拜。 嘿，慢走啊，有空常来玩哦。原来碰哥是校刊社的摄影，可是跟学姐开会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都不去，他到底什么事情这么忙啊？ 听清楚哈，明仔5点踮咧淡水桥头小度嘞。 嘿嘿嘿，明天早上5点到杜威特那来，要记得哦。 那淡水，竹围，早上5点。哎呀，糟糕啦！哎，带你断掉啦！啊，哎，叔叔。叔叔，想不到你也会看美女看呆了。虽然碰哥对我泡妞有点危险，但是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好，明天早上就跟叔叔杀到淡水去看一看。哎呦喂，好痒啊！又是哪个美女在想我啦？ 袁天平，你这个薄情郎。为什么要让我独自离去？你也不追来安慰我，很讨厌！我还故意放慢脚步等你，你居然没有拉住我，真讨厌！只要你抱着我说你不在华西，我又不是不原谅你。 你啊，眼睛怎么这么肿啊？叫人家明天怎么上学啊？袁建平，都是你这个没有良心的！ 哇，这样太不富婆了吧！叔叔，你这么酷又这么大胆，为什么不骑一台哈雷大车，要骑这种迷你小车呢？ 这个比较安全的了。 是啊，这种速度简直跟乌龟一样安全啊。车子怎么突然掉漆了？ 要变红灯的了。 哦，我的小孩子啊。 哎，家了，停好了，起来了。我叫贾立刚来哟。 嗨，学长，你的老二还可以吧？ 呸，赶紧走嘛！好了，别拖沙了，别拖得够紧的。哎，两个都准备好了吧？ 等一下哈，你们就一直骑，谁先到淡水谁就赢了。 快的了， 不会吗？我们已经比脚踏车还要慢了。哦，谢，这样的速度你满意了吧？ 那个家伙怎么还没跟来？不好，中计了！啊，怎么没有刹车呢？ 看来我们都被那群人渣耍了。 哎，这要看卖安怎边仔迄个敢是长伫个刺马顶咧靠袂靠无伊讲的呀？ 叔叔，靠你啦！ 老三嘛，这个卡小高你就好啦。迄个大长的唔敢对你安怎，免信伊啦。 嘿嘿，赞，高林白了。 干！ 什么你大张？恁爸都要惊你着？ 干什么？ 有给人耍赛不？呸！干！还啊！恁爸叫惨了。 你说谁是还啊？再说一次。 哇！哎呦喂！ 难得那么早起床，真舒服。 娘啊！ 竟然有人会飞！ 用嘴来给你烂头！拜拜！酷毙了，叔叔，你简直比阿诺施瓦辛格还性格！ 哎。 嗨，碰哥，你们没事吧？ 大清早的，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早安晨跑，散散步啊。那你们来干嘛？ 早上兜风最爽了。 对了，碰哥，我跟你说，有个好漂亮的美女叫我传话给你。 谁啊？ 怎么样，爽吧？ 这种事我已经麻痹了。 真的吗？那我就不说喽。 不想说就随便你吧。 袁建平，现在要不要到学校去的了？ 好哎，有好多美女在学校等着我呢。 那这辆车怎么办的了？ 管他的，想到学校有那群混蛋在，我就不想去了。 不想去就别去啊。 哎，那怎么行呢？我不去的话，学校那些美女就要独守空闺，我怎么舍得？ 好吧，大情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碰哥，等等我。叔叔，快回学校去享受青春吧！ 就怕我想不完的了。 情况，质疑青春不是没有方向，面对疑惑我会自己衡量。 Here we go, here we go, 挺起胸膛迎接所有风浪，超越自己就是超越阻挡，不怕挫败我的斗志坚强。 Here we go, here we go, Stop, 别用那种批判的眼光，心照顾欢也是特别的包装，挡不住那火热般的心脏，让我们一起塑造划时代的偶像。 Young Guns, everybody loves you, Young Guns, 你喜外宾。Stop, 欢乐是一带来的推搡。Young Guns, 做自己的偶像。 Young Guns, everybody wants you. Young Guns, 你是我的朋友，凝聚每一个人心中的力量。Young Guns, 划时代的偶像。 像是一样满怀自信，就像钢铁一样，今天你的一切自己担当。 Here we go, here we go, 挺起胸膛迎接所有风浪，超越自己就是超越阻挡，不怕挫败我的斗志坚强。下载的眼光，尽情发挥你我独特的想象，让所有那火热般的心脏，让我们一起成为划时代的偶像。 Young Guns, everybody loves you. Young Guns, 你喜外宾。 Stop, 欢乐是一带来的推搡。 Young Guns, 做自己的偶像。 Yeah.